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1月23号星期一，农历10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多家三甲医院联手河北燕达医院，疏解北京医疗拥挤。 降雪结束后，本市气温将达到历史同期最低。 18台尖峰锅炉点火投入运行，全市供热提前进入稳定期。 大雪过后，本市部分道路结冰，交通早高峰压力增大。 公交集团共有72条线路采取临时运营措施，地铁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 本市山区学校今天大多采取停课措施。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作为京津冀卫生合作的首个试点，位于燕郊的河北燕达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天坛医院、中医医院等多家北京三甲医院建立诊疗中心，疏解河北患者。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表示，京津冀三地确定10项合作协议，今后三地影像化验有望实现互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早上9点，距北京河津区30公里的河北燕达医院产科门诊外，家住燕郊的肖女士正坐在沙发上候诊。她告诉记者，得知家门口的燕达医院有朝阳医院的妇产专家坐诊，她和家人很快决定在燕达医院建档。 这儿就诊很方便，路程10多分钟，然后环境非常好，然后我感觉和那个朝阳医院合作专家这边就是医疗的这个团队，我又特别放心。 当天在燕达医院坐诊的北京朝阳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蒋英告诉记者，目前在燕达医院建档的不仅聚集了燕郊孕妇，还有不少北京孕妇。 上回有一个丰台来的病人，我说你这太远了，他说因为他的同事在这生了，非常好，现在建档建的100多了。我们妇产科是派了3个大夫过来的，住院医、主治医跟副高，等于一小组的人带着他们大夫一起干。最近呢又招了一些大夫，给他们明年储备一下人力。 为了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2014年北京朝阳医院、天坛医院、儿研所等优质医疗资源先后与河北燕达医院建立诊疗中心。截至目前，燕达医院门诊量比2014年增长了5倍，主要服务周边200多万北京、河北的市民。燕达医院院长李海玲告诉记者，今后还将有更多北京优质医疗资源进驻燕达， 比如说同仁医院做眼耳鼻喉这块，包括是颐和院的肿瘤医院，我们现在属于初步的一个洽谈阶段。 对于今后京津冀三地医疗领域的合作，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表示，目前三地已经召开了座谈会，并确定了10项具体的合作意向。 医生注册的护认药品招标采购政策的互动，想组织京津冀的远程会诊中心，检测报告化验的在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互认。 启航135， 近期一则中国为何造不好马桶盖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不少人认为，一个马桶盖击中了中国制造的痛点，其背后反映出中国技能人才不足的现状。党的18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将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着力发现培养高技能人才队伍。这一规划让蓝领看到了春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李冰，北汽集团的首席技师，他的同事告诉记者，是他这样的技术工人托起了北京汽车自主品牌的梦想。听说他闭着眼睛都能修车，记者请他做了汽车轮胎安装演示。 老时候打的枪的话，一听声音就知道螺母是紧也不紧。 站在总装车间的流水线上，李冰说，装汽车当蓝领是个苦差事， 每1分半钟就得装一辆车。 赶集网与北大联合发布的变2015年新蓝领薪酬报告显示，2015年新蓝领平均月薪为3163元，同比2014年增长了4.3%。但是32.4%的新蓝领阶层的周工作时长超过了60小时，而他们中的幸福比例只有百分 22.4%。而李斌回忆说，自己能从一位普通修理工成长为一名首席技师，多亏了北京现代成立初期公司对技能人才的重视和培养。 给我们1800块钱，当时社会工资才1000块钱，我们就玩了命的干。当年建厂，当年就出3000辆车，第三年所有的投资全部回来了，那热情是迸发出来，是一火球一样，就不可衡量。 根据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市近些年实施了高技能人才培养带动工程，在北汽燕京啤酒集团成立了首席技师工作室，推动北京现代成为全市首个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单位。明年还将举办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这一系列的举措将推动本市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李斌说， 如果真要能待遇说提起来，对技术追求的热情就非常高。咱们是制造业大国，但是不是强国。如果你技工水平提高上去，它的开发能力和创造能力全部给挖掘出来，奔制造强国和大国走更好一步。 市民期待的大雪终于在昨天早晨姗姗来迟，大家纷纷出动赏雪拍照，和小雪节气中的大雪来了一次浪漫的约会。今天开始，降雪停止，但气温却将跌落到历史同期最低。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昨天的大雪像曹雪芹《红楼梦》中描述的场景一样，搓棉扯絮的飘了起来。4-5个小时的功夫，车上的积雪就有2个指节那么厚了。龙潭湖公园热闹极了。 好，一开窗户一看有雪，这马上就兴奋了，连女儿带老伴儿就想出来照雪景，好心情。 平常上班忙，然后天天加班也陪不了父母，因为其实雪它是白的，本来上班压力挺大的，然后突然一下雪啊什么的，就感觉世界特别静。 金黄的银杏叶和洁白的积雪铺了满地，孩子们和小狗开心的撒欢。 你从哪来的？ 我从澳洲。 你喜欢雪吗？ 喜欢，那雪很冰，很好玩，北雪人扔冰球 我也喜欢，我刚才和我妈妈还打雪仗呢。 从昨天早晨4点到昨天晚上8点的降雪量，全市平均8.3毫米，城区平均9.3毫米，最大降雪量为昌平居庸关长城17.7毫米。北京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翟亮分析了近期天气走势。 23号到24号可能还是以阴天为主，那么24号的白天仍然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小雪的这种天气。25号以后呢，天气就逐渐转晴了，但是气温也会逐渐的下降。 从今天到周五，本市将出现强降温天气，最低气温下降8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到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6到-12摄氏度，最低气温将在周四跌至-12摄氏度左右。而这一气温几乎是从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11月的历史极端最低气温，跟隆冬季节温度一样，请市民做好防寒保暖。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北京市供热办了解到，为了应对降雪天气造成的气温下降，本市38台尖峰锅炉目前已经启动了18台，正在加大为供热管网输送热源，保证居民家暖气不降温。今年由于供热准备提早进行，本市目前已经提前进入供热稳定期，供暖热线投诉量比供暖第一天下降了60%。全市各供热单位33支抢修队伍，共1700多名抢修人员，现在全都处于24小时值守状态，也将随时根据用户投诉进行调配。北京市热力集团每个热力站在气温从5摄氏度到-9摄氏度之间，每一度都有预案，将全力保证居民供热。 好，北京时间7:09，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6:10解除暴雪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本市的降雪已经明显的减弱或者是停止。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刚刚从北京积水潭医院了解到，截至今天早晨6点，共接收雪天摔伤患者77人次，雪后路滑，市民一定要出行注意防滑。来听报道。 22号中午1点，北京积水潭医院陆续收到摔伤患者，截至昨晚8点，共收治48人次。而从昨晚8点到今天早上6点，又收到29人次，可见夜间更容易划伤。积水潭医院骨科医生提醒市民，目前接到的大部分是手腕伤，昨天路面是积雪，今天开始积雪会结冰，路面会更滑，建议大家出门尽量穿有防滑底的鞋子。其次，走路尽量慢，屈膝走路，重心放低。一旦感觉要摔倒，千万不要用手去做支撑，非常容易造成手腕骨折，最好蜷起身体。 如果摔倒了起来后，不要马上走路，最好观察几分钟，确定无痛感再走。如果痛感强烈，怀疑骨折，应该用围巾和书本简单固定伤处，然后尽快去医院。 雪后出行多加小心。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一，机动车出行尾号限行4和9，现在又正值降雪之后的第一个早高峰，目前北京路面上的情况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交管局汪海警官。汪警官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市区内的交通情况怎样吧。 好的，现在北京的高峰已经到来了，但是今天北京全市的交通情况从现在来看非常的不错。因为流量相比于平时周一早高峰有了明显的下降，主要呢就是因为昨天降雪，再加上多次提示大家北京的道路很可能会有结冰情况，道路非常湿滑，所以呢今天很多市民都是一方面提前出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改做了公共交通，或者说减少了外出。现在全市的行驶缓慢路段主要都集中在了城区的二环三环南向北方向，其中西二环西三环应该说是压力最大的。但是今天提示大家，就是高速公路其实是受雪影响最大的位置。那么北京全市的高速公路当中，目前只有机场高速、京承高速还有京港澳高速正常在开通，那么其余所有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全线封闭了，只有其中的京藏高速是西关环岛到世界双向封闭，城区部分是通行，其他的高速公路都是全线封闭。那么在这儿要特别提示大家，因为现在家住近郊或远郊的市民比较多，那么很多朋友们每天上班都是需要走高速公路，那么现在要尽早的提前出行，因为走辅路耽误很长的时间，而且出行的时候要了解一下哪些路段会有结冰或者说其他交通意外情况的影响，咱们能够提前选择绕行的路线。最好大家今天出行还是要乘坐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来出行，这个出行效率能够有所保证。那么现在全市虽然是车不多，但是呢交通管理部门特别是交警已经是24小时都在岗了，从昨天早上到现在基本上都是盯在岗位上。一方面晚上是和市里的清洁扫雪部门来进行融雪作业，另外一方面今天早上6点就全体上岗来进行早高峰的交通维护和疏导。大家呢在路面上如果看到民警正在进行疏导或者说维护的话，也请大家要服从民警的指挥。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就是今天早上虽然是主要路段都进行了融雪作业，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桥区或者说支干路可能会出现路面结冰的情况，大家行驶在路上要特别注意观察路上的情况，如果说有这种结冰的嫌疑，大家呢一方面要提前报警，打112报警电话，让民警能够联系相关部门来融雪，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拉开车距保持安全车速，避免发生交通意外情况。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剐蹭追尾的事故，大家要尽可能的早挪车早清理，否则的话在路面上一方面会影响高峰的运行，另外一方面刚才也说过了，路面非常湿滑，其他车辆很可能也会刹车不及，再出现二次事故的情况，给您的人身也造成危险。 好的，非常感谢汪海警官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和提醒。好，再见，辛苦。 好，由于这次降雪时间较长，夜间的温度呢会降到0度以下，部分道路会出现地穿甲的现象，那么市民出行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来了解一下。霍月你好。 主持人你好。 霍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种地穿甲一旦出现的情况下，市民出行应该注意什么呢？ 首先来介绍一下大家出行前应该注意些什么。那么现在很多车都是被雪覆盖了，或者是有被冻住的情况，那如果车顶有雪的话，出发前应该进行清理，防止汽车启动后残雪滑落影响驾驶员的视线。那如果这个前挡风玻璃有结冰的情况的话，提醒大家不要强行采取雨刷，以免造成雨刷器机械性的损坏。那如果结冰并不算多，可以使用一些沾有这个温水或者玻璃水的抹布进行擦拭，也可以使用坚硬的辅助工具清除这个风挡玻璃的这个冰雪，或者是打开暖风让玻璃上的冰雪慢慢融化。那如果汽车的这个车门和把手也上了冻无法打开的话，可以同样使用带有温水的抹布进行擦拭，不过不要使用太热的水。那今天早上很多路面都还是有冰雪路面的，那在这样的路面上开车的话，首先车速不要过快，尽量有在这个有车辙的道路上，或者是在一些雪已经被压实的路面上匀速行驶。那么在雪地上爬坡的时候 尽量和前车保持比平时多一倍的距离。那车辆下坡的时候呢，要利用发动机的这个减速原理配合制动，不要一直是靠刹车来制动。那么如果车辆要经过这个有积雪结冰的桥梁、高架、急弯坡道的这种路面的时候，这个道路情况的时候呢，要在自己的车道内低速行驶，不要超车，必要的时候呢要鸣喇叭示意。那么在接近路口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注意观察，尤其要观察行人及自行车人的动向，确定安全后再通过。那么在这样的道路状况下开车操作的时候啊，要柔和。那么驾驶手动挡汽车的时候要半抬离合轻给油，那么驾驶自动挡汽车的时候呢，档位应该锁定在低速档，如果带有雪地模式功能的呢，要及时开启，还要记住八个字，平稳减速，轻踩刹车，不能在冰雪湿滑的路面上猛起步或者是急刹车，避免轮胎打滑。那么刹车的时候呢，还应该预留足够长的刹车距离。总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样的天气下尽量减少自驾车出行，一定要开车出行的话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和其他车辆横向和纵向的安全距离。 好，谢谢霍月的这么详细的报道和介绍，再见。 那么刚才汪警官也是介绍了本市目前早高峰的交通情况还不错，相信今天啊很多人都会主动的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受到持续降雪天气的影响，截至目前呢，公交集团一共有72条线路采取临时运营措施，公交集团已经启动雪天应急预案，今天早高峰增配200部机动车、2000多名应急人员，加强各条线路的巡查。同时呢，地铁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做好雪天的保障工作，保证市民出行。更详细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从昨天开始，途经山区路段和积雪严重的路段的部分公交线路都是采取了停驶或者是区间啊甩站绕行这样的临时措施。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公交方面的运行情况如何呢？ 好的，随着积雪的不断持续啊，从昨天开始受到影响的公交线路的数量一直在不断的增多。截至目前，公交集团共有72条线路采取了停驶、发区间、绕行甩站的措施，其中停驶32条，发区间车13条，绕行甩站27条。双向停驶的线路主要集中在途经山区路段的线路，包括开往延庆方向的880路、898路，开往昌平方向的872路、878路，以及开往门头沟和房山方向的892路、929路等，一共26条线路目前是双方向停驶。另外还有6条线路是单向停驶的，还有呢就是包括329路、专55路等13条线路，目前采取发区间车的调度措施，370路、891路等27条线路采取甩站的措施。公交集团表示，运营人员将会不间断地巡查道路通行的情况，一旦道路条件允许，公交车辆安全通行，立即开通运营。那么实时的停驶信息，乘客可以关注北京公交集团的官方微博和微信查看，或者是拨打96166服务热线进行查询。那么对于今天，好， 这个公交方面的情况哈，那么地铁方面情况怎样？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这个雨雪天气，还有今天的早高峰呢？ 好的，地铁方面，针对北京持续的降雪情况，北京地铁和京港地铁都启动了雪天的应急预案。昨天晚上，机场线、4号线和大兴线都延长运行，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来保证机场滞留的乘客顺利出行。13号线、八通线、房山线、亦庄线等地面线路昼夜不停。夜间结束运营以后呢，匝道车也是上线匝道，来保证第二天正常运营。目前本市18条地铁线路运营正常。北京地铁一共组织了7800多人次参加雪天保障工作，对于地面线路、车场等重点部位加强巡视，及时清除车站出入口的积雪，并且在车站出入口和通道铺设了防滑垫2300多块。另外，京港地铁还在所辖各线路的车站为乘客准备了一次性雨衣，并且加强站内的温馨广播，来提醒乘客雪天出行注意脚下的安全。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吴思带来的报道，再见。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9分，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目前呢，新闻广播记者龚健正在潘家园桥附近，那边的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龚健。龚健你好。 主持人你好。 龚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的路面情况如何。 好的，我现在是在东三环的潘家园桥附近，我从华威路一路走过来，看到这个地上呢是有一层薄薄的冰雪，是昨天的雪化了之后呢没有完全的结冰，而且呢冻得也并不厚。看到人行道上呢没有及时清理的积雪和很多落叶混杂在一起，所以显得更滑，有的路面结冰，有的路面低洼处还有积水，所以行人呢也都是小心翼翼的在行走。这一路上也看到有的路段环卫工人在清扫这个积雪和落叶， 刚才呢，在这个左岸路公交站也看到本车乘客在有序的排队。这个车站呢是99路、62路、36路等公交车的18站，这个乘客的数量和平时呢也差不太多。然后我看到这个东三环主路的南向北方向现在呢是车多，行驶缓慢，但是北向南方向呢是畅通的。在这里呢也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主持人。 好，谢谢龚建给从现场给我们发回的报道，你也注意安全，再见。 那么了解完地面方面的交通情况，我们再来关注首都机场。昨天的降雪对首都机场进出港航班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在大面积的航班延误后，今天航班的运行情况怎样呢？我们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你好陈欢。 嗯，这次降雪对航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今天的补班情况如何呢？ 那么昨天的这场降雪是时间长，对首都机场航班的影响是持续性的。那么机场方面呢，是要对所有的航空器进行除冰，并且轮流对三条跑道进行除雪作业，保降能力是大幅降低。那么延误预警的一度从橙色升级到了红色。那么尤其是在昨天晚上的7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首都机场更是不再接受进港航班。从数据来看呢，昨天首都机场全天是计划执行航班1578架次，但是实际是取消了683架次，可以说取消航班数是相当多的。那么机场方面也是联合空管部门、航空公司和地面保障单位进行了联系会商，根据实时的天气情况统一安排航班的排序放行工作，加快航班的放行效率。而飞行区内的首都机场也是共投入了200多人参与场道的除雪保障，出动特种除雪作业车辆是100多辆。那么今天呢，机场的降雪天气已经结束，早上呢从机场方面了解到，首都机场今天是全天计划保障航班1548班，这里呢不包含今天取消的航班。那么进出港旅客呢会有22.8万人，并且会有139班的补班。多家航空公司呢都调整了相应的航班。那么其中呢，半小时前我拿到的数据显示呢，南航今天就有补班是19班，而今天航班呢恢复起来看来还是会有一段时间。其中呢，截止到今早6点钟，国航北京进出港已经取消了86班。国航方面表示呢，国航今天已经连续3天启动了除冰雪的应急程序，由于气温骤降，冰冻是严重，航班呢被迫取消量大。今天呢，航班恢复仍存在较大的压力。而从首都机场官方网站的这个实时航班查询来看呢，今天出港航班还是有些延误，部分航班起飞时间已经推迟。比如说今天早上原计划6:40飞往大理的航班，预计是在中午12点才能起飞；而原计划早上7:15北京到武夷山的航班，预计会在11:45起飞。所以是提醒今天出行的旅客，还是要通过多种方式，比如说登录首都机场的这个官方网站、航空公司的官网、微信、微博，或者联系航空公司来关注航班动态，看是不是已经被取消了。 嗯，好，非常感谢思萌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再见。 好，那么除了机场受到影响之外呢，受到降雪天气影响，昨天开始北京地区的部分列车也出现了晚点情况。具体的晚点车次情况呢，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赵民来了解一下。赵民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赵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这个列车晚点情况。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华北地区普降中到大雪。那么为了确保安全呢，北京铁路局管内的像京沪高铁、京广高铁、京津城际、京秦高铁都是采取了一个限速运行的措施，那么影响到了部分旅客列车的正点情况。那么对此呢，北京铁路局各大车站呢也是增加人工的售票窗口，根据列车晚点情况和旅客的需求呢，积极为旅客提供一个变更改签的服务，来方便旅客出行。那么受到降雪影响呢，为了这个保障列车的运行和旅客的安全呀，现在据我了解呢，是从昨天晚上八点开始呢，这个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晚点的情况。那么最严重的是北京西站，晚点30分钟以上的动车组列车呢，一共是21趟。那么北京南站呢是晚点的30分钟以上的动车组列车呢是20趟，那么出发的列车呢也是由此受到了影响。北京南站这个出发的列车一共是30分钟以上的动车组呢，出发的列车一共是7趟。所以呢，今天所有要出行的旅客在出行之前，还是要及时关注1230的网站以及各个车站的这种出行公告，以免影响您的行程。 好，谢谢赵民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为了应对特殊天气，市教委发布了关于做好雨雪天气应对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区教委要根据极端天气情况决定是否停课或者是调整上下学时间。同时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市中小学大型的集体活动和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全都暂停。记者从各区县教委了解到，各区山区学校大多采取今天停课的措施，其中延庆区的所有学校，包括山区、川区和城区的共52所中小学、幼儿园都将停课。门头沟区潭柘寺地区和王平以西地区的山区学校停课。密云区山区的中小学停课一天，房山区山区所有幼儿园、中小学停课一天。昌平区共有15所山区学校，其中呢，黑山寨学校、夏庄学校、老峪沟中心小学、长陵镇中心幼儿园、长陵学校和昌平区特殊教育学校已经确定周一停课，其他学校可以根据雪情和交通情况随时上报停课。另外呢，顺义区没有山区学校，学校周一正常上学，不过将暂停所有的课外活动。 好，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景，播音员刘佳、彭欢，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那么在随后播出的新闻大视野和资讯早八点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关注应对降雪和强降温的各项保障措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好，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5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早晨有零星的小雪，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0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0%。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慢音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小区地面停车费将市场化定价，停车收费是否会涨价？光纤到楼下却无法入户，物业索要天价管理费。下面是详细报道。市发改委最近发布消息，明年1月1号开始将实施新的北京市定价目录，小区地面停车费不再实行政府定价，而是市场调节价。新闻广播记者龚健走访发现，业主担心物业借机涨价，物业抱怨低价难以维持。那么怎样才能把地面停车费维持在合理价位，保持平衡呢？来听报道。 北京市老旧小区里车位配比不到1/3，记者走访了多个老旧小区，业主们一致认为停车费会上涨，但是对于上涨的态度并不相同。武先生就表示支持， 也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300块钱。 住在潘家园地区的李先生对物业的停车服务不满意，不同意涨价。 一到周末的时候，这车就是很多，好多外边来的小区的临时停车的人天天占领你的车位。 记者走访中发现，这些小区的车位数量普遍比较紧张。一个小区的停车管理人员说， 200多车位都满了，连排号都排200多了，放开标准那就是提价呗。 资深物业律师包华认为，老旧小区的车位属于稀缺资源，如果实施市场调节价，毋庸置疑会上涨。 市场调节价格调节的主要的因素在于供需关系，稀缺资源第一种调整方式通过价格杠杆调整，第二种方式通过分配原则调整。 市发改委表示，居住区停车是否收费和收费标准调整虽然不再作为政府定价，但将作为重大物业管理事项纳入管理规约，变动和调整要按照物业管理相关规定程序由业主共同决定。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决定重大物业管理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并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停车费上调也要走这个流程吗？包华分析说， 比如我作为物业管理公司的经理，我就直接比如说从1800啪3000，谁同意涨价谁把先租走，只要有300人同意涨价，车位就涨了。 市发改委曾表示，对于放开停车收费后居住区的收费纠纷问题，由属地政府相关部门为争议双方搭建沟通平台，帮助双方取得一致意见。而专家认为，后期如果想要推动定价落地，